现在全球色彩机构已经选定了紫外光色为2018年度的流行色，大家可以囤一些紫色的衣服了。和2017流行色缓解紧张和焦虑的绿色相比，紫外光色呢更有未来感。不管是裙子大衣，2018年最 fashion 的颜色就是紫色，你 get 到了吗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

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 电子科大的一个女神呢，拿下了全球扑克牌中国冠军，走红了。她就是于林涵，是电子科技大学读大二的一个川妹子。她和其他七位选手组成的成都熊猫队拿下了 GPL 全球扑克联赛中国站冠军。明年初呢，将会代表中国赴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全球总决赛。十七妹于林涵说，我希望国内对待德国扑克这项运动有个正确的态度，而不是把它视为赌博，应该靠技术至上征服对手，而不是凭赌一把的心态参与这一项运动，你怎么看呢？

百度搜索天空无霾空气的味道，6021-9900，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近来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三女生小金中午点了一份外卖，在宿舍楼一楼长凳上不翼而飞了。考虑到宿舍外卖被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她决定震慑一下偷拿的那个人，就用很多张 A4 纸打印了一份告示，附上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，请偷拿外卖的人呢把钱转给他，还加了一行小字说：“算我求你，有点良心好吗？”可惜的是，直到大字报被撤下，都没有人给他转账。 牡丹江玩了几个弯，